好啦，咁今日咧揾到阿 Hank 同大家讲下呢个矮侠到底喺呢个漫画同呢个电影入边啊，即系或者黄蜂女啊，佢即系里边有冇即系相差大唔大嘅咧？咁样啊，定系其实佢哋今次系几忠于翻漫画里边一啲嘅情节咁样搬翻上银幕咧？咁啊，咁啊，等阿 Hank 同大家讲下。 唔係咁，我而家阿 Hank 開緊聲啦。咁我係邊個咧？咁如果大家有上次有出席過個聚會嘅話咧，咁都見過我噶啦。咁我就係整呢個雕塑啊，微軟煙土整嗰啲公仔啊、人物嗰個位仁兄啊。 哦，啊，今次矮俠夜原場嗰啲公仔唔係係咪你整啊？我記得一模一樣喎、哦。 今次就唔係，今次就唔係。我都好希望係，又係我發咗達啦，已經係。 嗱咁啊，兄對美漫其實好有研究喎，係啊，咁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係有啲來龍去脈，咁有啲彩蛋嘢啊，咁啊，咁當然我哋可以引申好多嘢嘅，唔止呢啲嘢嘅，係，即係到底 咁不如咁 係啦，即係 Marvel 係咪行緊左膠市場嘅路線啊？呢我哋我都會講下嘅，係啦係啦，唔係淨係講翻個漫畫嘅，係啦。 咁先講講套電影先啦，嗱劇透時段嘅喎，咁啊， 警告一下先嚇，大家唔想聽故仔啊嗰啲失色機啊 ，OK， 或者睇完佢翻嚟再翻聽 ，OK， 係咁好。 係啦，嗱咁佢正如好似上一集嘅藝俠咁啊，上一集藝俠其實佢個大招都基本上係一個插仔，就係老粒老粒套衫、老粒啲寶物咁樣，整套嘢都基本上係老粒為主嘅，即係當然佢。漫威嘅市場臨尾一定要同啲壞蛋打鬥，咁啊製造咗個 Yellow Jacket 出嚟啦，同埋啦，咁但係精彩嘅場面其實都最主要都係話佢點樣可以縮細咗，然後啲窿窿罅罅度去攞粒嘢。 嗯，係。 咁而今集咧，今集佢一開始就首先係要交代翻點解佢喺無限之戰冇出現先啦。 嗯。 因為如果大家有睇到無限之戰，即係其實而家 Marvel 啲電影係。藤藤瓜瓜楞藤咁樣噶嘛，基本上係一套連續劇，你係唔可以 連周啦，原先係索連周嘅， 係啦係啦 方法啦。 咁但係呢套已經擺到明唔係啦，咁其實佢原本就係話喺個美國隊長第三集英雄內戰之後，阿藝俠俾人捉鬼咗啊嘛。 嗯。 哦，即係佢而家就咁交代啦。 係啦，即係佢話佢捉咗，咁雖然阿美國隊長叫救走咗佢，咁但係。美國嘅 FBI 個法眼就非常之大嘅，咁佢就話原來俾阿 FBI 咧就出咗呢個禁足令，咁就話佢只腳嗰度綁住咗個 sensor， 咁佢話呢兩年內你匿喺一間屋企嗰度就唔可以離開間屋企嘅。 其實佢好似係因為個女嘅原因所以先受犯嘅啫，因為其他超級英雄好似係因為佢哋冇屋企人嘅，好似佢哋話。 係啦，因為其實佢最主要佢要見翻個女啊，如果佢做亡命之徒嘅話，佢呢一世都見唔到佢個女嘅，咁啊變咗佢就一定要。得啦，我自首咯，咁兩年啫，坐完兩年監出嚟又是一條好漢啦，咁樣，就是這樣子交代咗啦。咁但係期間當然就由於上一集其實就已經講咗話藝俠曾經去咗量子世界嗰度，即係點將量子世界就話佢將自己縮到最細到其實嗰個地步係危險嘅，隨時翻唔到出嚟嘅。咁但係佢就。幸運地啦，佢真係翻到出嚟，咁就變咗其實佢係唯一。如果你話以漫威宇宙嚟講啦，除咗上一代嘅矮俠啦，米高德格拉斯老婆，即係今集都頗為重戲份嘅。 即係米雪飛翻，係啊，即係以前做過貓女啊，即係喺呢個 Michael Keaton 版本做過貓女，即係嗰個貓女衫係好似爛咗車翻埋嗰個啊，就係米雪飛翻。 千布頓年代嗰個貓女。 貓女係啦，米雪飛翻係。 咁佢就上一集因為交代咗阿米雪飛翻即係作為第一代嘅黃蜂女喺執行六十年代嘅任務嗰陣咧，佢就飛入去嗰、那個量子世界嗰度出唔翻嚟。 嗯， 係。唔應該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嘅，係佢個時代咧，行嚟。如果六十年代個女應該都五廿幾歲啦，應該係啦，應該八十年代嘅行動咁 電影版應該係八十年代啦，係啦。 係啦，電影版就話係八十年代就入咗去個量子世界嗰度出唔翻嚟。咁、其實因為由於阿藝俠出到嚟嘅關係，基本上個電影開頭咧就係話阿米高德格拉斯啦，個女咧兩父女就諗緊辦法，可唔可以救翻個阿媽出 嚟？係啦，呢個係主線嚟啊！ 呢、這個就完全係個電影嘅主線嚟嘅，因為咧嗱、那個電影今集佢唔會話出突一個哇要統領世界啊，或者要無惡不作嘅壞人冇，有冇一個 當係老粒嘅賊佬啊，成啊咁樣咧，就好似蜘蛛俠咁咧，冇，因為基本上最賊佬個係蟻俠啊嘛，基本上佢係一個老粒天王嚟噶嘛， 係 即係佢 即係呢套係神偷片，個主角已經係嗰個神偷啦， 咪就係咯，咁你個神偷片你仲要揾個賊佬出嚟，咁冇啦，咁其實佢今集如果你話真係用純粹用電影嗰、那個脈絡嚟去講咧、嗯，其實佢係似一套職業特工隊咁嘅電影咯、 嗯嗯嗯， 可以話係 Marvel 電影世界嘅職業特工隊咯。 嗯，都係。 同埋因為其實中間有段譬如話講佢哋去個 lab 嗰度去偷嘢啊之類啦，或者係期間有段故事就話米高德格拉斯佢哋已經俾 FBI 又捉鬼咗啦，因為其實佢兩父女都俾人通緝緊。 嗯，係 理論上啦，因為話佢哋研發咗呢個可以縮細嘅衫啊嘛。咁跟住啦，咁無奈啦，米高德格拉斯兩父女都俾 FBI 捉咗啦。咁呢個其實係呼應翻第一集個情節嘅。第一集就係話蟻俠個男主角 Apollo 本身就俾差佬捉咗，跟住就米高德格拉斯諗辦法幫喺個差館度教會出嚟，即係點樣去著咗蟻俠套衫嚟逃走。今集就調翻轉啦，即係蟻俠咁幫佢兩父女逃走。期間嗰個 background music 其實係職業特工隊嘅 background music。 嚇？ 有啲似， 有 啲 似， 係 OK， 有啲似， 我以為 成 出就唔可能嘅，即係有啲似職業特工隊嘅個 feel， 係啊。 佢又唔夠膽咁出嘅，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如果我哋大家喺香港睇嘅話啦，咁其實喺呢套電影之前出嗰套電影嗰啲 trailer 咧，就係、是、新一集嘅職業特工隊。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個現象就好好笑啦，因為你就會突然見到其實舊嗰套職業特工隊咧，就真係太過老土啊！因為個問題仲係 Tom 個老師啊嘛，真係老師啦嘛。咁但係今集佢其實都係用翻佢哋而家應該要有嘅元素啦，即係蟻俠點樣可以縮細咗嚟去幫佢哋，或者甚至係啦。 咁但係佢研發到嗰件黃蜂女衫嚟嘅咧？呢度 一開始就已經講有啦，因為如果 咁 啊 係喎，所以彩蛋都已經有㗎啦。 係啦，彩蛋就話其實佢個櫃裏面已經有一件黃蜂女新版嘅黃蜂女衫咁樣。 嗯。 咁同埋其實如果佢個電影咧，其實一開始我頭先講職業特工隊咧，其實一開始電影一開頭就係講啊 Scott Lang 咧，即係 Paul Rudd 啦，蟻俠本身同個女咧喺屋企度玩緊一個叫做類似尋寶遊戲。咁因為由於佢唔可以出去同個女玩㗎嘛，佢有禁足令，咁佢就喺張間屋嗰度呢用啲紙皮箱整咗一個類似係啲藏寶嘅山洞啊咁嗰啲嘅地方啦，中間有好多情節其實根本就係玩緊職業特工隊嗰樣嘢，即係話要避開啲紅外線啊之類啊咁樣，咁長城可以睇返電影啦，即係如果你咁樣睇就會有會心微笑啦。 嗯， 咁另外我諗好多人都想問啦，就關於話喂其實蟻俠啦無限之戰之前就好明顯，因為有六本漫畫去跟啦，即係無限之戰嗰度亦都有好多彩蛋嘅。咁嗰段期間我有同啲朋友玩過估彩蛋嘅，即係估下個劇情點推進。咁至於蟻俠呢，其實漫威啦 Marvel 佢哋已經有一個做法係揸乾揸淨，即係賺錢嘅方法。咁係點呢？佢知道你班人啊，睇完到戲實會有人去估彩蛋啊，或者去 Google 揾彩蛋。咁與其俾你班友仔去 Google 度揾，幫 Google 去賺取佢哋啲點擊率，不如我做埋一份啦。咁啱啱好其實呢，近呢兩個星期呢，佢就印咗四本同蟻俠相關嘅書。 但係你話係其實是舊嘅喎，唔係新出嘅喎。即係意思即係唔係新畫 嘅 翻人， 係啊， 舊嘅嗱，本身佢 Marvel 其實今年咧，佢今年自從五月份開始咧，咁佢出咗好多新嘅漫畫，即係所謂新嘅漫畫就係話新一季嘅漫畫，即係嗰啲漫畫會由翻第一期開始出，係咁啊，全部同電影世界有關嘅，即係例如啊黑豹啊、Deadpool 啊、Iron Man 啊之類啊、美國隊長啊，咁其實本身佢喺上個月就已經出咗蟻俠同埋黃蜂女新一系列嘅漫畫嘅。 嗯。 咁喺嗰個 新一系列蚁侠同黄蜂女嗰个漫画，其实最主要讲个故事都系发生喺量子世界嗰度，即系而家出咗第二期啦。咁两期都仲系停留喺量子世界嗰个世界嗰度。基本上其实佢就系同呢个电影系叫做互相呼应咯，即系呢个电影今集系玩量子世界。 但系呢两本系新画嘅，就唔系嗰啲旧嗰啲。 新画嘅， 新画 呢两本新画嘅，2018年出嘅。咁但系就。好唔好睇就見仁見智啦，因為佢哋因為平時我哋睇藝俠睇一個人就係話佢會變大縮細，可能喺匿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空間嗰度嘛，即係譬如佢匿喺嚿擦紙膠嗰度就已經人哋揾佢唔到啊咁嗰啲。咁但係你太過強調量子世界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對於我哋一般匿民嚟講咧。唔知系咩嚟 嘅，即系去咗一个二世界啦。总之就系即系唔系喺现实嘅。 你就系啦，你咪变咗好似系去咗 巨型定系缩细都已经唔重要啦，系 咯。唔重要啦，其实佢基本上去咗一个外星嘅星球，见到一堆外星人咁样咯，即系如果以我哋嘅眼光去睇，咁点解佢要咁做就系因为今集嘅同今集个电影有关嘅，即系今集量子世界里边嗰啲细菌啊或者嗰啲。微生物咧喺佢哋嘅眼中其實係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巨型怪獸咁樣嘅。 嗯。 咁但係啦，佢其實漫畫咧，佢知道你班人古菜蛋啊嘛，佢就翻印咗啲70年代嘅蟻俠漫畫，係嗰啲70年代已經成40幾50年噶啦。咁佢就佢就唔完整嘅喎，即係佢印呢四期書咧，佢唔會話呢四期書我睇完係一個古仔，唔係嘅，佢純粹係可能嗰套書其中某一期。咁、 哦、 你呢本書你買嚟嘅原擺到明係唔完整㗎啦，咁但係呢佢就完全係呼應返電影裏面呢某一啲情節或者某啲彩蛋位、 哦、即係嗰期書啱啱係有今次有玩返嘅，咁佢就出嗰期，但係冇前冇後嘅，係 啦， 哦，翻出咁樣 出咗嘅。譬如電影入面啦，咁蟻俠其中有一個情節就話佢套衫係壞咗嘅，即係佢新嗰套衫其實係唔穩定嘅，即係有時變大同埋縮細，變完之後佢變唔返嘅，就變咗佢焗住好似一個半個人嘅狀態周圍走啊，或者縮咗一個可能一米高 嘅，變咗細路仔咁嘅高度。 係啦，就周圍走。咁佢裏面其中一本書咧，其中有一本書就係講蟻俠曾經套衫真係壞咗嘅，咁佢就縮到細細粒咁樣咧，就要逃走咯。咁但係你因為你個 size 咁細咧，你變唔翻大，其實都係呢種狀態底下嘅逃生係比較困難噶嘛。 係啊，係啊。 咁同埋另外啦，今集嘅間角啦，就阿 Ghost 咧，微影啦，中文同埋譯做， 係啊係啊， 唔緊要一隻鬼啊，或者叫佢係咯， 係一隻鬼啦，一隻鬼啦，總之你睇希臘，你見到嗰個女主角成 係啦，即係著白色嘅，咁好似可以佢好似突然間好似好多個殘像咁嘅，即係好似呢個高達00係嘛入邊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佢就總之就話佢喺你睇 trailer 你見到佢可以穿牆又得，即係佢可以隨時變做實體，隨時又變做幻體咁樣嘅。咁其實呢個間隔重唔重要呢？其實喺 Marvel 主要漫畫裏面呢佢唔重要嘅，其實基本上佢係一個類似跑龍套啦，或者路人甲嘅間隔咁樣啦。 咁佢係咪女嚟嘅先？本來都係女嚟嘅、都係女嘅。 嗱呢樣嘢就有問題啦。原本呢個角色唔係女嚟嘅、 即係連性別都唔啱嘅，即係唔只係變咗黑人，係定係男人嚟添。 仲係男人，但佢係咪黑人我就唔知啦，因為佢今次出翻出嗰本七十 蒙面嘅，就諗到尾。 係啦，蒙面嘅， 睇唔到個真樣。 同埋佢亦。都唔係喺唔係喺蟻俠嗰度出現。呢、這個角色本身係喺 Iron Man 裏面出現。 所以嗰期書其實係 Iron Man。 係啦、所以佢今次 Marvel 去翻印呢本書好得意，佢就話Ant-Man present Iron Man， 即係蟻俠嘅推介 Iron Man 咁樣。 奇怪。 唔係，咁我唔知㗎嘛，因為我初我其實呢一 set 書全部都喺佢上畫之前一日啦，咁我買咗嚟睇。咁我覺得好奇怪，都 Iron Man 同蟻俠關關咩事啊？咁樣。 係咯，就原來係有咁嘅關係。 係啦，原來就咁嘅關係，同埋佢依幾套書，由於因為真係太久啦，大佬70年代啲書，老夫子年代，咁佢又好平喎，佢10蚊本嘅啫喎，呢啲書啊真係。 系 啦，系啦，咁我谂佢就真系货你班人。 你讲十蚊系即系港纸， 港幣，港幣 回翻港幣十蚊，係 咪真係好睇？ 港紙係我喺香港度，喺香港買都係十蚊嘅啫。 係 ，OK， 係啦，即係喺香港某間銅鑼灣某間專賣美漫嘅商 鋪，某個商場好多好多。外用嘅嚇，即 係都有。係某個商場。 我買都唔怕嘅，係咯，唐街嘅都得啊。係。 咁不如開埋名。 係唔係真真唔區都唔區嘅，其實係咯，冇所謂。 Clark Comics。 係啦係啦係啦，都好出名嘅，係啦係啦，即係賣美漫美漫面具啊。 Metro 有冇我就唔係好清楚，因為我立個 Metro 佢今個星期嘅清單裏邊冇一係。 明白，即係你訂嘅就唔係話佢本身翻嘅。 本身翻咗， 佢本身有翻，哦，咁如果朋友有兴趣，成去都买到嘅， 嗯， 系啊系啊 ，OK， 唔系订唔使订， 哦，你睇完， 哇，嗰人喎，咁佢买有得买嘅，哦， 有得买， 哦，咁好啊，咁大家去睇睇啊，好， 其实零零舍舍咧，佢其他譬如其他啲美漫书咧，每期大概系25蚊港币到啦，咁但系零零舍舍呢几本10蚊嘅，咁可能你同阿店长讲啊，喂，我。见到门口呢个 list 有啲10蚊嗰啲书，喂，整几本嚟睇下啦。咁特别系矮盒嘅，咁佢就会直接抄埋俾你啦。 明白。 咁呢几本就真系彩蛋咯。 有边几本咧？嗱，呢本 Iron Man 呢本啦，仲有咧？ 其实佢一系列嘅书咧，佢有个名称就叫 True Believers 嘅。咁有本叫做 Iron Man 啦。咁其实你睇封面都容易认到嘅，个封面就有嗰只鬼味，嗰只鬼啊，有只鬼出现喺封面。 哦 吓，跟住有一本 即系套戏入边个碌嘅都，虽然系 唔同 咧。嗯，其实似嘅， 认到嘅。 佢个造型都系有个头粒嘅，笠住个头嘅，有个面具。咁同埋佢见到佢画用半透明嗰个形式嚟去画咧，都系白色嘅。 O K。 咁所以其实我一睇就知道 都认到系佢啦。 系，虽然你话 Iron Man， 咁同蚁侠系有关嘅。 哦 ，O K， 好，咁大家话啦，咁除咗呢本，仲有边几本咧？有四本咁多。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本就係、Astonishing Ant-Man 啦，咁呢本就係個封面就係有隻腳踩咗個縮咗細咗嘅人仔咁樣嘅，咁呢本就係講佢個機件壞咗，即係變翻人啊，咁佢就要 呢一度啦，出自呢本書。 係啦，就玩呢一度，同埋得有趣嘅就係呢本其實我諗係相對呢四本書裏面最舊啦，因為個男主角咧。都唔係而家呢個藝俠啊，第一代嘅藝俠 嚟，應該係都係 Michael Douglas， 係 Michael Douglas 嗰個角色。 哦， 咁另外有兩本啦，咁有一本就係 Avengers 嘅，即係復仇者嚟嘅。係。咁但係個封面就係阿鷹眼射緊個箭，但係箭頭嗰個就係藝俠伏咗喺個箭頭。 呢個好似都有幾常見喎，呢一幅有好多人嗰時已經有貼過出嚟。 咁同埋上集呢個 直接出過啦。特別係係啦，特別係美國隊長英雄內戰嗰陣咧，咁佢係用咗呢一個畫面㗎嘛，因為 好經典。 咁佢就特登係啦，佢就即係經典，佢就特登出翻。咁但係就本身同。今集嘅故事呢咁就有趣啦，今集其实就冇鹰眼嘅，咁啊讲埋都唔怕㗎啦。咁佢封面就做鹰眼，但其实呢本书里面大部分嘅内容其实都系讲啊蚁侠，即系而家个蚁侠啦，同佢女嘅关系。 哦，有呢个出处啊呢本书啊。 係啦，即系佢嘅话佢要凑紧佢个女，咁佢离咗婚嘅家庭嚟㗎嘛，即系个女就话个女个老豆老母就交俾佢，咁佢就凑个女带佢去呢个主题乐园、主题公园嗰度，咁就话去到主题公园，跟住佢就发现到阿鹰眼就唔得掂啦，俾人哋伏击紧，咁佢就话咁样我要帮拖，咁啊同啲即系佢牛河北揞嘅揼揞一沓钱啊，就俾嗰个过山车嗰、那个即系开过山车嗰个人啊看住过山车就话啦。俾成沓錢你，總之我個女玩幾多次，你就喺啲錢度扣啦。即係佢啲應該係每一次玩過山車都要綁水嗰啲，要課金嗰啲咧。咁就成沓錢俾佢就話啦，俾個女玩。 即係佢嗰啲應該唔係迪士尼嚟嘅，佢係嗰啲細嘅遊樂場啊。即係其實 細嗰啲 係啦，逐次俾錢嘅，係啊係啊。 係啦，逐次俾錢嘅。咁 機動遊戲嘅啫，佢哋當係係啦，係逐次俾錢。 機動遊戲嗰啲係啦， 係啦，因為係嘅外國係。 同埋加上 係啦，外國係成日咁有啲咁嘅遊樂場，佢甚至會成日搬嘅，即係佢唔係固定嘅，即係都係。 誒，佢唔係固定，係係係。 係啦，嗰種可能佢係嗰種。 嘉年華 係啦，嘉年華冇錯啦，冇錯啦，佢成日搬嚟搬去嗰啲，咁嗰啲就係嘅，的確逐次俾錢嘅，係應該似係嗰啲。 咁同埋佢就佢亦都唔可以出迪士尼個名啦。嗰陣時漫威同迪士尼係冇關噶嘛。 係，而家就改咗迪士尼嘅啦。如果發生呢一場戲， 佢係無必要用迪士尼啦。嗰陣時香港 Iron Man 即係Iron Man 套戲入面有冇翻呢個呢樣嘢先？有冇翻要坐嗰單車呢樣嘢先？ 點樣？ 套戲入面有冇冇嚇？ 冇 exactly 一樣。 套戲其實就就冇話特別依樣嘢，但係佢兩父女嗰、那個嗰種互動咧，咁、其實係有，即係喺呢本書就其實最主要睇翻佢兩父女嘅互動咯。 嗯哼。 咁啊，最後一本啦，其實我諗就唔知咁少，因為今個禮拜再新出嘅我未睇過呢個清單 嘅。哦，有嘅。 咁仲有一本，應該就仲有嘅，但係我唔係太清楚，要再睇翻先知道啦。咁、個仲剩翻一本啦，剩翻一本咧就直情係寫埋 Scott Lang Ant-Man， 咁咧、就係講翻其實第一集 Ant-Man 嗰個故事，嗰、個老笠件衫嗰陣。 哦，咦？咁呢個咪唔關今集事咯？如果係咁，反而。 其實就唔關今集事嘅，但係因為咧上集佢哋 Marvel 未玩呢啲嘢嘛。 明白。即係呢一本書就係上 一 集嗰、那個係 OK， 就係嚟自呢一本書啊。OK。 係啦，真係因為佢其咩蟻俠就有兩代啦。咁其實如果你睇開漫畫嗰啲人，可能漫畫嘅讀者就會清楚咯。但係如果你話新睇漫畫嗰啲，其實會亂噶嘛。即係你話。Ant-Man 原來有咁多個人喎，咁我唔知邊個打邊個，唔知呢個而家呢 Ant-Man 係幾時出現喎，咁佢出埋本書出嚟話。 咁你話啲人去鬼佬漫畫鋪專登去抄翻舊嗰期書係好常有，即係佢哋淨係做到好似 library 咁嘅。咁呢樣嘢其實喺啲漫畫迷嚟講就唔陌生嘅，不過你即係如果要冇睇過嘅人嚟講咧，即係都幾得意喎。即係如果你想揾翻本舊，咁應該好難揾嘅啦。咁咁佢攞埋出一第一就係市場啦。咁同埋個價值都唔一樣，如果你有珍惜嗰本，即係真係嗰本都仲係值錢嘅，因為係好貴㗎啦而家。咁如果但係如果嗰啲翻印，咁當然翻印嗰本又平啊。咁但係就一般人可以買翻咯，即係其實都 其實 都係好嘅。 佢哋而家做緊嗰個形式咧，其實佢依幾本書佢唔係針對於睇開漫畫嗰啲人， 係啦係啦， 佢針對於睇戲唔睇漫畫嗰啲人。 係咯，但係佢可能都想即係揾下啦，係咯。即係睇下 其實 點咧？ 其實睇得出嘅，漫威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嗰個方向或者模式，其實佢係想拓展多啲嘅讀者，因為佢睇出一樣嘢就係讀者會老啊嘛，即係等於港漫點解而家冇人再睇咧？因為嗰班讀者老曬啦嘛。 因為佢之前咧，淨係吸納到電影版本啊，點解嗰啲人咧完全唔掛鈎？其實佢冇去睇翻漫畫，咁如果你用呢一招咧，就可能拎回翻漫畫咯，點都可以。 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佢而家新出嗰啲漫畫個情節，即係雖然佢情節同電影就冇關嘅，咁但係起碼佢會做翻嗰個感覺出嚟係似電影咯，即係你唔會話個落差太遠啊。即係譬如喂，我睇開呢個電影版嘅。星戰啊，我就係睇呢個 Han Solo 咁樣啦，啱啱嗰套啦，跟住我再睇翻漫畫，包括漫畫版嗰、那個Harrison Ford 嚟喎，大佬咁樣啲兩個人 啊，漫畫佢都畫翻嚟 Harrison Ford 嚟，啱啱係福伯嚟㗎嘛。 佢其實漫畫兩年前出過 Han Solo 啊嘛，咁都係用 Harrison Ford 個樣。 咁就算而家你畫出嚟，更加一定要個樣啊。 甚至乎一按高榮嘅星戰，其實佢用嗰個漢蘇魯個樣都係用 Harrison Ford 噶，所以你 唔會轉咗新人嗰個樣啊？ 都唔會啊！加上而家套戲收皮更加唔好添啊！ 係咯， 咁其實如果作為我諗電影迷啊，咁睇完套戲想睇下本漫畫咧，咁其實。都唔需要刻意去揾啲舊嘅，因為咧始終啊，咁我咁講啦，因為舊嗰啲漫畫其實啲造型真係嚇親你嘅，真係。 嗯。 以前由於因為係印刷 唔先進嘅年代啦，咁佢變咗就每個英雄都要著條底褲嘅咁樣。 即係同埋啲顏色，佢都係就咁單色印上去啊！即係其實啲顏色都係紅啊、藍啊、綠啊、黃啊咁好。 其實係啊，其實有原因嘅。 佢唔係窩色噶嘛嗰時係。 係啦，因為以前嗰種三色印刷嗰個技術咧，咁其實印到出嚟嗰個人係冇乜立體感。 冇嘅，冇辦法嘅。 如果你要用立體感，你就要用啲線條嚟去勾畫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嚟講，你勾畫咗嗰個部位隆起咗咧，咁好多味道之士就會話：哇，唔得，有個器官隆咗出嚟。呢本書就教壞人，呢本書就會俾人打落呢個叫做禁書個系列。 哦，去到咁。 係，本身已經有嘅。 佢點處理咧？咁就冇辦法啦。 佢點處理？佢唯有就係將佢著。多一條三角襪喺面， OK， 係 啦，即係佢就算係譬如神奇俠，譬如係神奇四俠先算啦。咁神奇四俠佢哋啲衫係連身衫嚟噶嘛，咁都係雖然藍色，但係都係有個三角襪喺面。 不過以前三角襪呢樣嘢個來由咧，其實應該最初係因為其實佢哋係個形象嚟自啲摔角選手嗰個咁樣，即係嗰種咁嘅形象。即最初由超人啊，你開始嗰陣咧。 其實講緊，如果你話摔角選手個形象就再早期啲啦，即係應該係四五十年代、30年代最早期嚇雙面嗰樣嘢咯。咁初就用呢個模式咯，但係後屘其實後屘去到 即係有腰帶同埋有個三角褲呢樣嘢，肯定係嚟自嗰樣嘢咯。因為摔角呢件事咧，曾經係啊，曾經喺全球都好熱㗎，即係嗰時係連香港都熱先犀利啊嘛！即係美國佬不嬲都有㗎啦，打到今日都有，如果唔係邊有 rock 地出嚟啫，係咪先？咁跟住日本又 OK 喎，到依家都仲係有呢樣嘢。咁但係即係如果唔係就冇有呢、這個Tiger Mask 咁一眾嗰啲啦，係咪？即係佢真係講出角添啊！咁或者筋肉人都係啊！咁即係其實真係誇張咗啦，變咗有超人嗰個元素啦，但係佢都係玩翻打擂台嘅。 其實你講開筋肉人咧，筋肉人頭嗰兩期係有出過蝙蝠俠同埋蜘蛛俠 嚇， 咁係咁都得。 後嗰一期 咁都得。 後嗰一期 即係佢玩埋呢啲超人係嘛？ 佢筋肉人初期佢講佢唔係摔角手嚟噶嘛，初期真係 唔係佢都係超人嚟㗎，佢而家都係話佢哋超人嚟㗎。 佢話佢係日本系嘅超人，但係佢就話最霉嘅超人都話美國嘅蝙蝠俠好有錢嘅。 哦，竟然有 蝙蝠俠係住喺，蜘蛛俠就住喺大廈嗰度嘅，但係我就住喺啲貧民窟、啲木爛嘅木屋嗰度，咁即係有玩過依樣嘢啦。 嗱，咁去到香港嗰時，咪阿何守信嚟做即係講噶嘛，就係講出角噶嘛，係啊，即係嗰時係好興啊，係啊，即 係都係嘅。 系啊，好似有個叫咩君子馬蘭奴啊，係咪？咁就冇記錯啦。即係佢有啲好型嘅型名嗰陣，係啦係啦係啦，仲係嗰啊啲 term 就係嗰時係啊，甚至乎嗰時佢係有啲咧係啲廣播劇啊，佢嗰陣時直情係講呢啲嘅喎。哇！即係點樣可以講得咁樣？係啊，佢哋就係咁形容佢哋啲招啊咁。咁有一段時間香港其實都幾流行呢個摔角睇摔角呢樣嘢，咁但係就過咗之後就冇啦。而家即係我諗大家成日都唔知添啦，即係喺而家嘅朋友唔好香港興啲嘢咁樣。 香港仲有延續嘅，即係拉開少少啦。香港嘅漫畫點可以延續到摔角呢樣嘢，咪就係招式名。 即係我意思喺現實上啊，現實上摔角呢樣嘢真係過咗啦。咁其實阿胡鬚女咧，即係嗰個走咗過日本而家著女裝嘅，其實初就喺香港都係喺度玩呢啲嘅。 嗯， 即係佢哋喺啲巴度喺度打，其實真係佢喺度，即係你當佢哋自己即係搞噶啦，即係你當地下咯，即係地下先唔係話犯法，即係唔係話啲咩大場，咁佢係有表演呢種摔角。 香港仲有摔角聯盟聯會嘅， 係啊，但係就唔算，即係唔算再係好流行啦。呢一種活動就 係搞唔起，呢樣嘢就同個城市嘅關係啦，呢樣嘢就我就唔深究啦，因為我都。唔係太大興趣本土嘅出國咁樣，因為 所以成個超級英雄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嗰個緣由，其實都有啲基於咗呢樣嘢。咁而佢哋嗰啲 WWF 咧，佢哋一樣係其實你都知而家有啲係唔係打真打噶嘛，其實佢哋係可以做戲咁做，即係現場 show 多啲。 其實係一場 show 分開正派 係啦，我成有啲 friend 坐即係我唔記得佢坐咩，因為飛機嚟嘅，都唔知咩交通工具，就同佢一齊。咁我應該係飛機啦，車啊佢哋包咗啦，點會坐一齊？ 咁話佢哋其實好 friend 嘅咯，即係其實佢唔係好似平時叫佢出場咧，喺度呱惡咁啊，不過咧咁嗰啲咁就唔係攬頭攬嘅，其實係班一班演員嚟嘅，即係咁佢哋班人唔係冇實力嘅，但係意思佢個 show 嗰陣咧，佢就唔係真打嘅，即係大家做戲咁做，其實就唔係，咁佢就盡整到咧，好似咧有啲係正義一邊嘅，咁你阿 Rock 嗰啲咪咯，咁有啲唔係喎，蒙曬面咁，其實佢都扮到即係一個超級壞蛋咁樣，嗰啲好似係壞人咁，咁其實呢件事都可以話咧，佢喺真實上咧喺度做緊超級英雄嘅嘢，咁你揾出場嘅時候咧， 其實呢樣嘢 扮到你有某種超能力咁嘅，即係佢成日放曬啲火啊咩咁，即係但係當然呢啲全部係現場效果啦，係咯。 有絕招添啊！係 有絕招 ，The Rock 係有絕招啊嘛，佢有啲絕招唔知揼人兩錘，跟住隻手揈兩個大弧環再揼多錘。 有㗎，有㗎，有㗎，係啊。 咁其實因為呢樣嘢嗱，我哋香港咧，香港就係睇武俠呢個世界大嘅啦，即係多謝啊，因為多謝查龍先生啦、金庸啦，咁永遠我哋香港就離唔開武俠呢個圈子度，但係其實喺外國咧就係黑白分明呢樣嘢咯。 嗯， 即係喺外國就用咗超級英雄呢樣嘢，或者摔角，你其實你睇摔角或者超級英雄都係永遠個劇本都係正派一批人，壞嘅亦都有一批人。咁永遠都係佢黑與白之間周旋， 即係佢嗰個形式係咁樣去 present 出嚟啦。總之美國佬就係咁。 個模式最基本嘅模式係咁啦。咁但係譬如 Marvel 漫威就會滲多咗樣嘢，佢就會滲咗政治嗰樣嘢落去。 嗯， 係啦，即係唔係而家所講什麼政治正確嗰樣嘢，而係佢會當時嘅特別係 Stanley 啦。咁啊 ，Sandy， 我諗而家香港冇乜人唔識佢啦，因為其實套套戲嗰啲有客串噶嘛，基本上係。咁佢Sandy 就會知道，係啦，呢套都唔例外。 呢套佢 係 邊度咧？邊度出現咧？大家可以望下。 呢套其實你留意一下喺架城市汽車追逐嗰度啦，咁其實佢係其中一位準備開車嘅路人甲咁樣啦。 係。 咁。 Okay。 咁阿 Sandy 其實佢早期嗰陣佢係譬如佢。創作咗 X-Men 啦，創作咗黑豹啦，其實佢亦都係睇準嚇，佢亦都係睇準當時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嘅美國喺黑人平權運動啦，或者美國歧視同性戀者呢啲社會議題嗰度，佢就嚟創作佢嘅故事嘅。 嗯 哼，咁甚至乎其實講翻係真真正正美國英雄外傳啦，應該係。2000年中咁上下啦，即係大概十年前左右，十幾年前左右啦。因為嗰陣時咧，911之後，美國通過咗一個國安條例，就係可以隨無時無刻，如果個國家覺得你係恐怖分子，我就可以隨時查你嘅家底，查你啲嘢，入屋查，即係唔需要話特別申請啲窩輪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呢樣嘢咧。在他們的編劇的眼中，他就是將了這件這樣的美國的大事就化為一個英雄來戰，就是你所有英雄你都要公開你的身份，如果不是你就犯了國家的罪名了這樣。那這些那時候漫威就很懂得將個社會的趨向就放在他們的作品那裡，其實藝俠都不例外的，就是如果你說是在無論是電影啊或者是漫畫那裡，但是當然是近這幾年就滲得最多的東西就是這個平權這東西。 不是錯，是左膠來的，不是平權，是很大分別的。 是政治正確，政治正確。 如果你真的平權是另一些東西，它不是平權來的。即是它是有一點是那樣東西要大一點，那就不是平權。即係唔理嗰樣嘢係咩啊？嗰樣嘢係女人又好，黑人又好，佢要嗰樣嘢大啲。 特別係電影嗰個世界啦，好明顯啦，即係譬如我唔使用黑豹為例啦，黑豹已經係一個 肯定 嘅例子，黑豹可以唔使提添啊。其實黑豹 即係佢唔止地球最強啊，佢係宇宙最強。 同埋黑豹其實當時嘅漫畫係發生過好大單嘅嘢，即係嗰陣時。佢出咗本漫畫《黑豹》啦，跟住同年嘅年尾，《黑豹黨》啱啱前後啱啱三個月嘅啫，《黑豹黨》係武裝分子嘅，《 黑豹黨》係喺現實度出現嘅，唔係漫畫入邊咧。 係啦，喺現實嗰度出現美國嘅一班黑人嘅武裝分子，咁嚇到阿 Sandy 佢哋咧就直情係將黑豹嘅角色 改名，本来叫做 Black Panda， 佢就变咗做 Black Leopard， 咁但係都无补于事，呢样嘢都已经根深蒂固，咁同埋喺读者心目中乜鬼嘢 Black Leopard 啦， Panda 啦，咁结果就 都避咗个字係冇特别意思嘅， 冇特別事，不過佢哋當時都冇諗過話會因為本漫畫成係變咗一個助燃器咁樣咯，就變咗係促使咯。 其實係咁啱啊，定咩嘅咧？定係真係有關係啊？ 咁啱嘅啫，不過就佢黑豹黨嗰個 logo 就抄漫畫嘅。 哦，即係你意思佢個 logo 的確係嚟自黑豹呢個書。 黑豹党嗰、那个系啦，嗰、那个 logo 书里边、 哦、 黑豹嗰个图腾系好相 似，咁啊真系 呢啲我谂系 系啦。 咁我谂系 咁，但系大家咁知道个名啫，你要讲其实黑豹党做乜嘅啫？如果黑豹党出嚟好友善咁样去宣扬呢个黑人平权平等 ，OK 嘅。佢其实做乜嘅先？大家唔知道黑豹党系做乜嘅先？ 哦，因為其實當時個社會其實係仇視黑人噶嘛，即係覺得黑人係一種異類，你會污染咗我哋白人嘅社會噶嘛。咁、 嗯、 其實當其時嘅黑人係受於欺壓啦、欺凌啦，甚至喺條街度從無時無刻可能會俾啲白人揾石頭掟你 啊，好慘 噶！差佬又肥你啊，或者甚至乎美國有啲 其實到依家都仲有呢啲咁嘅事嘅，不過就真係少咗好多。 系啦，本身美國嗰啲公民佢哋有槍嗰啲，分分鐘無端端射低你一個兩黑人，又話你。 或者咁講啦，其實係有白人組織嗰啲就係三 K 黨啊嘛，其實佢嗰啲就白人至上嗰啲種族主義者，咁其實佢哋就係會殺呢啲有色人種啦。咁你呢個黑豹黨係咪算係一個起嚟做一個相對抗嘅一個組織？其實佢實質 相對抗啦， 有啲咩行動 咧？名義上是智慧啦，但是其實就變咗係民兵啦，即係其實每個黨團都有啲雷明燈嘅嗰下嚇人。 咁佢會做乜嘅咧？其實個問題就係、 是， 其實會做啲乜嘢？佢會唔會主動去襲擊人咧、最緊要係 呢個有啲商榷，呢個有啲商榷，呢個有啲商榷。咁但係當然係對於社會有衝擊啦。其實我唔理你主唔主動襲擊人，其實你本身。養咗一班民兵，其實你係令到個社會有一種恐懼嘅氣氛。 嗯， 呢個係真嘅，即係你話 OK， 而家好似香港咁，你話成班人出嚟遊行示威，咁其實係冇人會理你哋，或者冇人會驚你哋，因為即係學某啲左派人士話齋，你哋都冇槍冇剩，但係 即係如果七一係揸埋槍就另一件事啦，你先係。 咁就另一件事啦，咁就離譜啦。 嗯哼， 咁當然啦，佢哋其實漫威就會，佢當其時係甚至乎係十年前就係真係會用社會議題嚟去做事嘅。咁但係自從迪士尼收購咗之後啦，咁迪士尼唔係淨係收購電影嘅，即係迪士尼係成間漫威間公司買起咗嘅。 嗯， 咁佢出到嚟嗰啲產品就變曬做左膠向多啲。 嗯。佢第一梯隊嗰時就唔係咁強嘅，係咯。而家即係過咗呢、這個，即係叫第一梯隊呢班人要即係都完啦嘛，因為嚇啲演員都老或者都唔做噶啦，咁轉第二梯隊。佢係咪覺得即係要攞一個另一樣嘢 sell 到啲戲，所以佢用即係就向呢個左膠，即係打呢個左膠，唔係打左膠先，即係打左膠牌啊，嚟去拉呢個嘅。即係呢個嘅票房， 你可以話佢係market 取向啦，即係譬如蜘蛛俠咁樣，蜘蛛俠佢將所有蜘蛛俠裏面除咗蜘蛛俠本身啦，其他所有白人角色變曬做有色人種啦、或者甚至亞洲人啦。咁另外今集譬如蟻俠嘅，咁其實你會睇得出女性嘅無論係智商或者係力量方面咧。是強過男性的，今集的故事 還要幾個主要的新角色、即當然他有其他新角色，但主要的幾個新角色、即包括米雪飛花，即是黃蜂女更肯定是米雪飛花，還有那個壞人，即是那隻鬼，其實都是女來的。 都是女來 的, 的，或者你可以你唯一安慰自己咁講啦，咁女好睇個仔嘅，即係動作肢體方 面。咁呢個出發點就有啲唔同啦。即係日本咧，佢擺啲女上嚟擺明賣女呢啲，大家就知嘅。 但佢呢度賣女女呢就唔係講賣女女㗎嘛，賣女女點會出米雪飛花老實講係咪，咁係啦，咁你係啦，即係百美千嬌咁樣，呢種肯定同日本嗰種賣女女係賣嬸嬸係咪，呢個係咁呢個好明顯唔係嗰種取悦男性嗰隻喎，最弊就係佢係想取悦一班即係左交，左交有男女㗎，唔係左交意思係淨係女性㗎，有好多男人左交多得很啊，咁佢係一種即係總之動之其出嚟咧，好似話俾你聽，我哋呢套戲都幾交㗎，大家啱傾啱睇啊咁樣。但 其實 套戲出咗嚟唔係㗎，個宣傳咧個感覺係 情節上面都有少少咁嘅傾向，即係 有 少 少 男權， 但 唔係 好誇好強烈嘅其實。 譬如話本身就矮俠今次嘅出現就其實講佢係異常地論盡啦，異常地大。即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咁樣啦，即係當然去到尾佢都係發揮佢嘅作用，佢幫到咁，但係早期或者甚至乎你計嗰個比例嚟講，其實佢係論盡嘅嘢做多啲嘅，反而好多時就係狼黃蜂女就即係金澤，即係米哥德格拉斯嗰個女啦，咁好多時就係佢去幫阿魏合嘅，做到好多嘢。咁另外米雪飛花其實就佢匿咗喺呢個量子世界30年，佢話佢個本身個體質都轉咗，即係其實有少少超能力超人嗰種傾向。 佢係高達00入邊咁樣，剎那最尾都變咗啦，都唔係人啦。 總之佢同埋佢係負責救人咯，即係起碼裏面米高德格拉斯俾佢救咗啦。咁另外個奸角啦，即係嗰個 ghost 嗰個女仔，亦都係俾米雪飛花去救啦。其實，咁變咗係你會覺得喂，其實米高德格拉斯咁佢個角色係一個科學家，但係由頭到尾講佢嘅科學家都唔係話真係太過成功嘅啫，除咗佢係研發到可以進入量子世界嗰部飛船之外咧，或者佢研發到蟻俠套衫之外，其實真真正正話係幫到人，好明顯幫到人嗰個係米雪飛花，而唔係米高德格拉斯咯。咁呢樣嘢就你會睇得出，就係你所講嘅左膠嗰樣嘢。 即係好似明明啊，變形俠醫咧應該係好聰明嘅人啦，喺 Marvel 算，同埋上次都將佢撳低咗，變咗好似即係一個不舉男啊，變咗又我哋話佢係嚇，即係同埋都唔 點樣不舉， 即係上次話佢成日想變形俠醫變唔到啊，嗰下即係大家個即係覺得其實嗰樣嘢係不舉啊嘛，其實係咯。咁同埋即係都唔緊要啦，佢明明係應該好幾都係算幾聰明嗰個嚟喎，就喺 Marvel 世界啊。咁但係佢裏面係好似變咗小丑一樣啊，即係咁佢嘅智商都大降嘅，係啦。 特別嗰個作品裏面咪變咗阿黑豹個妹嗰個， 因為要強調呢樣嘢啊嘛， 絕頂聰明咯。 係啦，因為要強調呢樣嘢而降低其他角色啊嘛。 其實是的，其實是絕對有這個， 是的，即如果你能夠其他角色保持原本感，而你可以再令到你的新角色就顯得更聰明，那你就好東西，你其實是撳低原先的人的智商，是那你就是這個 Adam West 裡面那個世界咯，即其實 PFOP 就是一個普通人來的，不是特別聰明，不過那個世界其他人是智商低一點的，那這樣咯，是的，那就不是好得了， 你用電影的語言這樣是用令到人明白啲咯，咁咪變咗 一。係啊，但係唔好睇啊嘛。咁你令到即係嗰個科學家其實米高德其實都係呢個 underdog 嚟嘅啫嘛，呢度變咗係咪？其實連矮俠都係啦，係啦。但係其實佢個畫頭咧有佢其中一句對白就係呢、這個你上我下嘅呢一個呢句嘢咁黃蜂女就話：我識飛喎，梗係我上你下啦。嗱，其實呢一個其實係有意思喎呢句嘢。咁大家好簡單咯，聯想到男上女下，女定女上男下係做咩啊？第一啦，咁但其實呢句嘢係有出處喎，就嚟自呢個莉莉絲嘅傳說嘅。 係。 啊，即係 莉莉絲就係 突然變神秘節目啊！我哋啊，而家同大家解構翻呢句説話後面其實有乜嘢？ 莉莉絲，如果大家有睇過呢、這個新世紀福音戰士咧，大家應該都有少少印象。 哦，咁嗰只啊，完全係另一啲嘢嚟嘅，一隻白色釘喺個十字架嘅怪物啦。咁其實喺個傳說入面就阿當嘅第一個老婆啊嘛。咁其實當時咧就話咧，其實阿當同莉莉絲係同等，都係神創造出嚟嘅。 嗱夏娃就係後尾補上噶嘛，係由阿邦嘅肋骨再變出嚟，即係空出嚟啦。如果咁講，即係如果係越科幻啲。咁但係咧，李利斯唔係，李利斯同阿邦其實同等嘅，即係咁就唔係話低於佢噶嘛。咁、但係咧，即係咁，所以佢就話就唔中意咧用呢個男上女下嘅呢一式啊。呢一式嚟练功嘅，系啦，大家练咧六女心经嘅时候啊，即系喺喂点样定 都唔系女六女喎，基本上 系咁啊，女上男下唔得嘅咩？咁因为呢一件事咧就反台，跟住仲走埋，咁啊结果就变成咗一个魔女咁样，即系后屘好多版本嘅，系又同咗啲恶魔啊咁搞，咁最屘生咗好多嗰啲怪啊吓，咁其实呢个就系 Eva 又攞咗出嚟。即係其實攞咗少少嘅啫，佢就話其實生出怪其實就係人類咁，咁佢嗰個版本係咁啦，但係猶太傳說入邊就梗唔係啦，其實嗰啲就變咗吸血鬼嘅來源啊，好多嘢嘅，係啊，咁佢有啲咩夢魔咁嗰啲，即係其實嗰啲夢魔係女嚟噶嘛，即係佢再生嗰啲女怪啊，其實就係搞到你啲，即係佢哋要解釋啲男人點解會發耳夢咧，係啦，即係就係咁解啦咁樣，咁同埋佢又會即係佢因為佢話立誓啊，要殺你啲即係阿當同阿夏娃嗰啲後人啊，咁咪變成咗即係會殺啲 B B 仔嘅咁嘅，即係啲咁嘅惡魔嘅傳說啦。咁但係最初係咩咧？就係、嚟自呢一個男上女下定女上男下呢樣嘢，即係呢個後邊係有個咁嘅寓意喺度嘅喎，咁其實都係講緊咧係女性要搶奪翻呢個位置嘅一個。 主動權啊，因為夏娃其實 嗱呢個唔係一個男女平等嚟噶，大家搞清楚先啊。其實呢個係要男尊女卑定女尊男卑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其實呢樣嘢即係而家如果大家有睇《宮心計之心宮計》講緊嘅嘢，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女禍嚟噶嘛。即係其實就係武則天遺留落嚟嘅問題啊嘛。佢嗰度講緊嗱，所以好奇怪啊呢套嘢。呢套咁嘅無線嘢，竟然今次係反 Me Too， 係反呢、這個嚇、女權嘅，好奇怪！女權啊，唔係男女平等，女權啊，再講一次係要女人做皇帝，女人做總統，女人做 boss， 即係嗱咁呢個其實可能而家啲人唔明有咩分別？平等嘅係可能或者甚至乎我哋講係母系社會啊，其實唔係做呢啲嘢嘅，即係其實真正女性主義者佢哋講嗰種其實應該接近係母系社會，其實唔行呢一套。呢一套咧，你只不過行翻男人嗰套，幫我女人做啫。咁呢個係好大分別噶，呢件事其實同冇係社會唔講呢啲嘅，係共融啊、分享啊，甚至係冇乜私有嘅概念嘅，係啊。 係， 因為佢而家話聲稱話要女權嗰班，其實喺佢哋心目中，其實佢係佢哋想佢哋話事啊嘛。咁其實 冇錯，女人大曬，佢哋爭取嘅係。 係啦， 唔係絕對唔係男女平等，嗱，大家分到咩？ 唔係平等嘅， 唔 係 平等，係男人，係男人食屎。OK， 咁係男女平等。 以前鏡花園即係中國 係 啲文化， 犀利呢個 女兒國， 嗯， 裏面嘅女兒國咁咯，即係女人就係做官嘅，做皇帝，男人翻屋企湊仔嘅，即係其實喺佢哋個立場就係想係咁。 系啦， 咁但系调翻转头， 咁但系真正嘅母系社会咧，现实系有嘅，现代都仲有嘅，就系、有个叫摩梭族啊，咁大家去睇下，其实有好多纪录片咧，系有去寻访嘅地方，即系唔系传说嚟嘅，呢、這个真系存在，咁佢就保留住呢个母系社会嘅结构，咁里边有一样我觉得好正嘅制度叫走婚，点走婚法咧？就即系咧，你中意同边个就边个。是其實冇所謂嘅，大家冇夫妻，即係唔需要係有咩夫妻呀咩咁嘅，你晚晚同大同唔同嘅男男女可以搞埋一齊。咦咁點算？咁生咗個仔邊個？生咗個仔係屬於個部族嘅，係大家嘅，即係當然佢係你可以 知 道返邊個係。 呢、這個去咗另外一個，你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喎，去咗呢個美麗的新世界。 唔係呢個其實先係真正嗰個母系社會呀，講緊。是一个冇乜大家去抢夺啲乜嘢，咁即係佢唔係基于呢一个但係其实大家搞清楚呢，你个婚姻制度嘅真正目的啊，其实係要解决呢个权呢个财产，即係个继承权嘅问题嘅。咁但係如果佢根本冇呢样嘢嘛，佢冇呢个问题嘛，佢根本就唔需要呢个制度嘅，所以佢行嗰个係一个好奇怪嘅，我哋冇辦法明白点样走婚。咁你覺得走婚係男人就覺得正啫，係咪先？哇正，大佬啊，即係咁但係唔係，佢係女人，一個女人做即係叫做部族領袖，但係點解佢哋都會寧願咁咧？其實係嘅，因為其實你會知道咧，我哋一行喺嗰種制度咧， 是一種私有制啊，係呢啲，其實係私有制有私有制嘅問題喺度嘅。咁當然任何一個即係一個形式都有佢嘅好處同問題啊。不過意思即係我哋咧唔明白佢嗰個嘢佢點樣嘅，但我聽落咧係好得意嘅，係即係嗰樣嘢係我哋唔係我哋行緊嘅制度，但係事實上有人行嘅喎。不過而家暫時有啲好少數嘅民族，有人就話咧， 我諗係多數定係少數嘅問題啫。即係調翻嚟講啦，可能真係有個平衡世界嘅話。是用於他們的制度為主導的，反而我們覺得一對一的婚姻制度反而是另類的， 奇怪 的，人是不明白 有人就說他那種制度不能夠 apply 在一個即現代社會啊，或者在一個大一點 的社會的，那 我完全不同意的 OK 即 我都不同意的，因為 我覺得其實那個制度有 是相對有他的好處的，那就是古代呢，其實傳說中都是原來很多部族的早期都是這樣的，咁特別是日本的記載就是這樣的，早期他們是 以一個母女作為他的領袖， 但去到父權社會就將這件事為完全是變化了，就是說是一定要真親的血脈啊，或者是 沒錯 負責那件事，咁其實都是啊，其實歷史就是說回轉頭，到時如果當日可能只是那個最關鍵的時刻，可能原來是真的沒有系社會 是主導的話，那我們今天 的世界都不同了，或者個發展都不同了，未必會差了的，可能好了的。 其實沒有系社會，可能你發展到去科技要再高一點的時候，可能走得快的，那所以其實在重本零事的即那些古仔裡面，他反而很多外星人就是這樣的，即你都見他們的女人是女王啊，即當然啦，佢嗰隻就似係佢係惡嘅多啲嘅，但係唔知佢嗰個結構係點啊？但係佢即係佢都係會同景翻一個咁樣嘅武系社會嘅一個咁嘅即係咁嘅結構啦，有啲似啲昆蟲啊，即係其實佢嗰個想像都係似，即係蟻啊，或者係就係蜜蜂啊呢啲咁樣。 蜜蜂嗰啲係。 係啦，咁但係佢係和諧 嘅 喎。 當 然啦，佢係和諧 嘅。頭先我哋翻翻轉頭話男上女下一樣嘢咧， 冇錯 就。電影本身冇出現過嘅，其實 呢一幕戲就冇咗。 冇咗嘅，其實 咁 即係佢話你，你上面令我下面呢樣嘢，其實佢純粹就係喺個，因為而家漫威咧好多時咧，其實佢啲 trailer 係另外再拍出嚟。 哦，即係喺套戲入邊直情冇咗呢段戲。 係直情會斷咗，因為佢 咁我咁更加肯定咧，其實佢係喺個宣傳上咧，想呃你班左膠入場啦，如果係咁。 其實好多好多時都係嘅， 係哦，咁如果咁，如果我係左膠入場，我掟雞蛋啊，冇嘅，都唔夠膠套戲，呢套戲咁攞毛嘅，係嘛？即係我以為入去睇黑豹係入去黑曬㗎嘛，咦？點解套戲有一半係白人嘅？嗰個係嘛？ 咁嗱，咁如果我係電影公司老闆，我理得你去死啊，係咪先？反正錢我袋咗你，飛你又買咗啦，係咪先？ 係。即係你話 我要賺嗰筆，我賺 係嘛？死事就呃到佢哋入場，仲以為係幫緊佢哋講嘢嘛？其實調翻轉笑緊佢哋係嘛？ 死事其實好多人，特別係啲同性戀者咧，對於套電影個解讀咧就錯曬。 佢以為套戲係講同性戀，或者幫佢哋説話係嘛？ 佢以為係歌頌同性戀啊，即係譬如佢話死事裏面起碼裏面 X-Men 嘅角色有兩個就係女同性戀者啦。係 啦。 甚至乎死侍自己本身佢有幾幕就喺度摸啊， 係啊， 好 啊， 實質個形象好似阿死侍都係半端不值咁樣啦。咁 同埋同啦，希姆都係嘅，有啲噶嘛，你覺得係搞到公主抱啊咁都有齊啊。 其實咁變咗套戲其實就好聰明嘅，因為佢就知道你班左膠太多啦。咁我拍套咁嘅戲出嚟咧。咁你班左膠以為我歌頌緊你哋，咁你哋會受落啊？ 係啊， 佢入場 睇到佢睇完都唔知道，佢睇完仲以為係添，係啊。 但其實死侍邊係咁簡單？死侍就擺到明係玩你哋班左膠嘅，即係當然，如果大家有印象，死侍點解會摸啊 Colossus 好啲做啲好機嘅行為嗰陣，佢個頭係俾支嘢插穿咗個腦嘅，係。 即係個腦有事就會變咗咁啦，佢反而係話 係啦，跟住你要睇翻嗰幕就係阿 Colossus 掹翻啲嘢，佢正常翻咗下，佢突然間醒咗，咩事啊？我發生咩事啊？佢就冇再嗰啲 突然間變翻直啊！ 佢就冇嗰啲行為，即係其實基本上佢就話到明，你係依啲 挛嘅行为其实某程度系唔正常嘅，喺佢个眼中，当然佢唔会明讲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喺电影入边咧，佢成日老屈阿 K 宝话佢系一个种族歧视嘅人。 嗯， 有理冇理都老屈嘅，连阿 K 宝都发火喂，我唔系种族歧视，有冇乱咁屈我？ 系， 其实呢样嘢佢本身呢样老屈人哋种族歧视，老屈人哋歧视乜歧视物呢啲嘢。 系， 咪就係嗰班左膠係經常做 嘅。哦，即係佢通過呢樣嘢又 piss 咗佢哋之餘，其實又奉承佢哋，但係咧又佢哋自己又唔覺喎，咁樣啊，佢先高啊。 你要明白，班左膠係冇乜腦㗎嘛，咁佢哋係睇完穿人哋，係串緊佢，人哋係玩緊佢㗎嘛。到人哋真係可能某一兩個聰明少少嘅左膠，我唔係喎，你條友仔你玩我哋好似，跟住佢身邊嗰班左膠唔係，佢哋讚緊我哋啊。诶、hey, ，你谂多咗啦，咁样就变咗有啲咁嘅情况啊。 咁所以呢个玩法就聪明啲、即系如果你话 好多人好多人唔明啊，即系佢哋成日话啊，甚至乎啦，上一次我嚟聚会某几个听众啦，佢都话啊 ，Deadpool 今集都和谐咗啦，都维稳咗啦，咁样其实咁、表面上系啫，实际上其实佢玩得更加尽。咁不過係翻你哋班人識睇與唔識睇嗰樣嘢啦。咁我亦都無謂話刻意同佢， 即 係 其實佢潛藏咗將嗰樣嘢，其實反而係 玩得聰明咯呢樣嘢。 係，即係佢唔係喺個面度玩。 咁面嗰度玩有好多危險之處㗎嘛，面嗰度玩你隨時就俾人哋俾嗰班人士就捏作呢套戲嚇。 即 係 其實 嗰 啲戲聰明啲咧。就會係好隱藏咁鬧緊政府，咁啊連政府都仲話好戲，仲叫你去睇添，係嘛？咁啊嘛，其實佢鬧緊政府嘅咁啊。 呢樣嘢就係佢聰明嘅地方啦。 即係其實金融就係呢啲 level 啦，即係你寫咩《笑傲江湖》，其實裏面每一個角色咧，佢哋話我就唔識啦嚇，佢話其實當其時咧係諷刺緊內地啊嘅某一啲嘅大粒嘅一啲官或者一啲嘅政要嘅。 最明顯就話啲人話東方不敗旗就係毛澤東啊嘛，即係佢有 咁講。即係佢係啦，即係唔知係邊個先咧？我哋唔理佢係邊個啊。個重點唔喺呢度啊。個重點就係話，連當事人本人都期期追緊啊嘛。 呢樣 你係呢樣嘢啊？ 呢樣嘢咪就係真係登峰造極嘅。 冇錯啦，即係你睇嗰個人咧，即係可能你睇到自己都會心微笑啊。或者佢唔知道又唔定，唔知佢知唔知，但系佢都睇，咁啊系咪劲啊？佢唔会话禁你喎，佢自己都追紧咯，咁系咪厉害先？咁呢啲咪高手咯？即系佢讲你之余，其实都闹紧你，系暗闹，系啊，唔系面嗰阵嘅。你当普通古仔睇，我话故事睇 OK 嘅，即系你俾佢闹紧嘅人都追看每期咁你。呢個做法就係有啲似呢個做法啦，係咪？即係隱藏咗嘅，其實嗰件事唔係咁白嘅。 其實如果即係聽眾啦，咁因為漫畫嚟講，譬如香港就少啲咁情況發生。香港你嗰啲所謂名串暗鬧嗰啲係擺到明嘅，即係譬如風雲嘅即係風雲裏面紅霸擺到明就係話黃玉龍啊呢啲係。畫公仔畫出腸啊！呢啲係就係港漫嘅特質啦。但係其實美國嘅編劇咧，其實佢哋都幾聰明嘅，漫畫裏邊即係好多時佢係鬧緊，佢透過個故事，佢會去鬧緊可能佢哋本身個漫畫社嘅架頭，或者佢哋個編輯， 即係自己公司嗰、那個喎，唔係對家嗰、那個喎，大佬。 係啊，自己公司嗰、那個咁佢哋會用啲咩方法去做呢？即係一來就用某啲角色嚟去隱喻啦，另外就可能成其實佢係透過畫面啊，即係譬如咧佢可能有啲字句佢係隱藏咗喺畫面裏面，咁你可能要將本書打橫嚟去睇，你就會見到啲咁樣。咁呢啲嘢係 即係外抽象 啊嘛，係類似啦。咁呢啲嘢其實係好有趣嘅，咁有機會啦，因為而家我就冇啲資料喺手啊，今日主要講藝俠啊嘛。 咁可能攞本書咧，揾啲火咧，烘一烘佢有啲字走出嚟添。會唔會？ 呢個高難度咧，就係呢樣嘢。 我都唔高啊，用隱形墨水定檸檬汁啊？我哋好似話係檸檬汁嚟噶嘛，佢就一看就會黑 檸檬汁，但係你譬如你印刷咁，你好難印到隱形墨水出嚟， 印檸檬汁啊！講笑啫，都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嘅，其實係啦， 日後有機會咁，我會再或者要再 解構啊，真係 係啦，再解構一下啲隱藏。 咁唔一定要有套超人嘅，平時都可以，因為其實如果你話講漫畫，其實個禮拜都有漫畫嘅，可以。如果阿興有興趣有時間，可以常常同大家講下都得嚇，係啦。一漫畫發生嘅事咧，我哋平時少講啲啊，係啊係啊。因為以往我哋主要都係韓永啫，咁佢又唔係成日都得，係咯，咁變咗通常都有戲做啫，佢哋講，咁平時冇或者冇講，其實個個禮拜都有嘢發生嘅喺呢個美漫啊方面係咯，係咯。 同埋因為其實而家多人關注咗咯，其實早期其實好少人關注，甚至乎你話有美國漫畫電影嘅衍生，好多人都唔知道本身漫畫係咩一回事。即係你譬如 Deadpool 第一次喺電影度出現，個口俾人封住咗嘅。 係啊， 即係有好多有 狼人前傳嘅第一集係啦，點解佢係一個冇口嘅角色，好似 Hello Kitty 咁冇嘴嘅？ 但係有好多純粹睇電影嘅影迷，佢哋覺得勁喎呢個角色，又有刀喺手啊，又好多。佢哋唔知道係啦，佢哋唔知道原本真實喺漫畫裏面嘅角色係會比電影甚至乎個。即更加有趣啦，嚟得更加有趣，同埋裏面嘅情節會嚟得更加係會深入喎。 係噶，其實係嘅，其實唔係一般人諗漫畫就係俾細路仔睇嘅。其實講啲嘢好深嘅，即係有哲學、有政治、有好多接觸嘅，即係觸及嘅嘢係其實唔會比文字嘅文學嘅嘢係少嘅。 因為其實香港好多人俾到嘅印象就係、是。畫漫畫就係畫漫畫嗰班人咯，即係佢哋冇乜墨水嘅，佢哋畫嘢畫得叻咯。咁但係喺美國嗰方面，其實有啲似日本嘅，就係佢哋個編劇還編劇，畫嗰個就還畫嗰、那個。 乜就算有啲佢兼做都好，其實佢都勁喎。有啲即係就算即係其實唔關事嘅，即係畫嘢同故事唔係即係畫得叻嗰人一定唔識寫故事都冇關係嘅，係咯。其實可以都好勁嘅，係咯。 其實是的，不過最主要你就要看看本身那笪地方 的人的思緒啦，即係 我諗香港呢，因為你漫畫始終是有些即係搞漫畫的人最初不是那麼唔點講嘅，即係可能會市井啲咧，即係會佢哋會認為甚至會有些有啲黑底啊，即係你知香港啦，即係連呢個電影圈。投資嗰啲係嘛，即係你搞電影咁你即係唔好聽，即係好唔少大啲公司後面都黑底㗎啦，真係老實講啦，唔係間間啊，我亦都冇話邊間係邊間，唔係啊，但係 你戴定頭盔先，你而家好明 顯係咁係咪先？咁有唔係嘅，咁你早期都有啲係有錢佬搞㗎嘛，咁嗰啲好明顯嗰啲唔係啦，咁但係你後來中間嗰段嗰啲啊，好多大家知咩事㗎啦，係嘛，唔使講啦，係嘛。系啦，即系呢啲大家一心知肚明嘅，好几位红星啊，呢个唔怕讲，即系周星驰啊，同阿梅艳芳哋，点解移民系受拒啊？即系受被拒绝咧，都话佢哋奇怪喎，话佢哋咩同黑社会，即系拍黑社会嘅片啊，即系话佢，咁啊真系好笑啦！我拍港产片，即系唔系我个故事黑社会啊，即系话佢个公司黑社会，咁死啦！咁我都演员嚟嘅啫，大佬，咁佢公司后边系有啲黑社会。嘅人士出嚟去搞，咁但係佢嗰個電影公司都係合法㗎嘛，我理得佢其他嘢先，咁點解會咁呢？咁的確有好幾位呢啲係紅星嚟㗎，係被拒嘅，移民嗰時係被拒嘅，係呢個原因㗎喎。咁但係咦，但係奇怪啦，當然有啲個直情某啲演員本身係黑啲啦，又冇事㗎喎，即係你唔知道咩事㗎喎，即係佢嗰啲本身唔係嘅呢，反而被拒喎，佢話佢接拍嗰啲電影公司係黑底㗎喎，即係勾曬頭，咁所以嗰時周星馳咪就講過話某個國家即係佢請佢以後都唔會去啊嘛，咁所以點解喺嗰啲佢啲電影嘅首映禮係因為係喺嗰啲國家嘅國際電影節嚟嘅，咁佢話明唔去嘅，係講埋嗰個埋移民而所謂移民聖地啦，天呢個天堂咁樣，甚至係加拿大啊嘛，咁佢講明係唔去嘅，係啦，即係所以喺佢啲戲啊，即功夫嗰邊嘅，即其實係佢成個隊啲人去曬，即係咩田雞啊，咩嗰時啊，咩黃聖依，但係你唔會見到周星馳，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啊嘛。佢講個名，因為佢 但呢個係咁講啦，佢詳細你自己問翻周星馳係咪真係咁啦。 不過好難嘅，不過好難嘅，即係我意思係話，如果你話要香港嘅漫畫要再彈翻起咧，其實我諗嘢要由零開始咯，即係由個編劇嚟去培訓咯，或者睇下你個世界觀，你睇嘢嗰個角度可唔可以係令到周遭嘅人有共鳴咯？呢樣嘢係難嘅，我相信，但係都要去嘗試咯。如果你仲係好似以往嗰班漫畫人喺度眷顧緊以前當年龍虎門威水嗰啲年代，咁我覺得呢個行業你不如快啲去滅亡咗佢啦。咁我會咁睇咯。 嗯，即其實都係題材嘅啫，即係題材上，因為狹窄嘅香港漫畫的確係係非常之係啦，即係必定係打輸，甚至乎係啦，即係咪冇出過唔係？咁當然有啲人話嘅，咁老夫子都係港漫啫，咁但係又見唔見老夫子係殺到出去啊？咁而家啲人大家講嘅港漫都係打輸啫嘛，係咯，都係打輸啫， 主流啦、啊，主流啦、啊。 咁有啲人又話啦，咁乜唔係咁，即係我諗乜動畫會唔會係？即 你得香港嗰班人知啫，你大陸嗰啲都未必知乜乜係咩啦。你 望卡通人物佢知，卡通人物佢知，但你話嗰本書佢就未必話會睇。但係個卡通人物佢一係個影像作品嚟噶嘛，咁同埋後尾嘅乜乜咧，亦都係直情講咗佢哋都闖即係勇闖上面嘅市場啦。咁直情係講喺內地發生嘅故事啊嘛。咁所以嗰時啲人已經話啦，乜乜已經唔再係香港豬啊嘛。即其實之前講嘅哇，乜乜係象徵我哋香港，咁但係後面都唔係啦，咁變咗佢哋都上咗去揾食啦，嚇，即乜乜都上咗揾食，我意思係，咁啊，係咯，咁變咗你話咩嘢係港漫？其實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question 嚟嘅。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冇，其實應該係冇呢個界限嘅，係啦，其實應該係冇呢個界限。咁同埋大家又好似覺得咧，港漫一定要畫到好衰先係港漫喎，嚇、啊！即係嗰個 style 意思係衰啊，唔係啊嘛，係啊！即係其實唔同嘅人畫，其實佢都有權係其實點解嗰啲畫所謂日本樣係唔可以咧？咁其實韓國啊，咁佢哋都係畫日本樣啊，其實內地都係畫日本樣啊，所謂日本樣啊，括住啊，即係就係嗰啲大眼啊咁嗰啲公仔啊嘛。咁係咪香港就一定唔得咧？係咪香港一定要畫龍虎門？其實龍虎門都大眼嘅喎，我再講一次，龍虎門嗰個咁獨特嘅樣咧，係畫得衰啊，嚇！或者係咪得全我覺得我個就咁講嘅咧，即係畫得衰啊，所以咁獨特嘅啦，即係佢嗰啲奇怪嘅肌肉啊，即係好似一格格咁嗰啲肌肉咧，即係好似蒙面超人。 關刀眉嗰樣嘢， 即係蒙面超人嗰個即係。一號啊，那個心口咁噶嘛，佢哋嗰啲肌肉係嗱係啦，咁啊其實如果講落去就仲有好多好複雜嘅關係同因素嘅，咁我哋冇可能喺而家講曬，咁不如等我輕快啲幫你 wrap up 一下啊，咁睇合係好冇？ 好嗱，咁其實大家就如果今次想睇藝合咧，就唔需要話太過介懷佢係唔係 Marvel 電影嘅，因為其實佢同其他漫威嘅電影都冇乜太大關係嘅，即係大家。你可以當一套新嘅電影開開心心咁入去睇嘅，當一套笑片咁樣。咁其他嘅關於漫畫嘅情況，咁就日後啦，日後有機會我就再嚟同大家。 喂，咁不如你數埋嗰幾個彩蛋完啦，好嗎？數一數啫，有邊幾個？ 數一數幾個彩蛋，咁啊當然係壞蛋個角色啦，壞蛋Ghost 個角色啦。咁另外 Ghost 培訓 Ghost 嗰個角色嗰、那個那個 Mobius 咧，即係 Matrix 上面做 Mobius 嗰、那個 魔皮人，係啦， 魔皮人啦，咁佢其實喺漫畫裏面都係一個巨人嘅角色嚟嘅，叫哥利亞、哦，不過電影就冇變大到。 但係佢都有 提及。佢就係嗰個變大嗰個嚟 ，OK， 即係佢係喺漫畫世界除咗 Giant Man， 仲有一個叫哥利亞人，冇咁巨型，都係巨人嚟嘅，喺英雄內戰就。被人打死咗㗎啦，咁當然係電影就過咗啦，所以佢係冇事冇講啦。咁、另外啊 Henry Kemp 咧，咁佢研發嗰個量子世界嗰個機械機器咧，咁亦都有可能同呢個無限之戰會有少少聯繫到關係、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就係咁上下。咁另外就個片尾。After credit 嗰個片尾彩蛋其實就大家有心情就睇啦，冇心情其實可以唔使睇嘅，係冇關係嘅。 即係你意思最尾都係隻蟻打鼓嗰、那個， 即系矮打鼓嗰幕，其实真系完全系冇关系嘅，都几无聊。 但有人有另外嘅解读啊！我哋之后咧第二啲大家讲嘅环节再可以继续讲嘅，系啊。 好啦， 嗰就咁睇就真系好似冇乜关系，系啦。咁同埋无限之战啲人消失嗰样嘢呢度都同步啦。咁呢度就系即系其他人唔见晒，咁啊得翻个蚁侠，仲要混咗喺量子世界啦，系嘛？呢个系彩蛋定算系只系个 ending 咧？算唔算系彩蛋咧？ 呢个已经系。呢、這個是彩蛋嚟嘅， 都算嘅，係啦，係啦，係啦， 都是彩蛋嚟嘅。 咁我哋話就戲裏就呢啲啊，戲外有另一個彩蛋咧，就係、是、阿蟻俠啊，同米雪飛花咧，其實喺另一套戲入邊咧，都其實係曾經係一對嘅情侶，咁啊，即係 誒做個情侶添嘅， 情侶係啦， 就有啲嚇人啦、啊。 即係 Marvel 原來好中意玩啲咁嘢嘅，即係繼上次 Iron Man 同阿美爾，好明顯係咪今次都係咁嘅原因揾翻阿米雪飛花咧？咁樣咁講埋個戲名，我哋完啦，好嘛？叫咩？嗰個彩蛋。 I could never be your woman。咁啊，中文名由阿新兒講啦。 係啊，就叫有心唔怕遲啊！嗰、那個有係誘惑嗰個有啦 呢、這個名字都好抵死，有心唔怕遲。OK， 咁中間無限嘅即係嘅猥瑣嘅意思啊，咁我哋喺第二啲位置再同大家即係再講，係啦，即係其實唔止㗎，係咪呢個 DC 帽咧？就上次有蝙蝠俠即係佛力版本係嘛？就同個 Marva 其實都係嘅，咁今次即係竟然有啲咁嘅嘢，咁啊，原來不斷喺啲超英片都有啲咁嘅奇怪啊！原來佢哋喺戲外有其他嘅聯繫。 我期待緊日後嘅。Deadpool 如果在迪士尼版本出現，他會不會跟黑寡婦有對手戲咯？呢樣嘢 咁樣咁啊難啲係啦係啦 OK 好咁唔該曬係啦，可以多啲上嚟啊！如果之後有時間啦，同大家再講解一下啲係啦，因為我哋講嘅唔係淨係講個漫畫同個戲，我哋可以引申到好多嘢。其實呢個真係我哋節目嘅特色嚟嘅，其實係 當然呢個係 好咁，再聽下其他啊。大家睇咗呢個藝俠嘅其他主持啊，有咩其他嘅睇到嘅嘢先？唔該曬，兄。 好 ，OK。